1990年代至2000年，意大利警方多次并且在10个不同的城市大举搜捕名为撒旦的儿女的邪教组织成员，他们从事强奸、诈骗、虐待动物、毒品交易等活动。教主迪米特利被捕之后竟然说，这个行动是政治和宗教迫害。警方估计单单在意大利就有十几个同撒旦有关的邪教，人数高达30000。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6000，邪教教主。 你今日呢又鼻塞啦，又冻啦，又擤緊鼻涕啦。喂，如果你做教主就惨啦，呢啲嘢咁唔见得人。即係你冇突然间諗下教主又擤鼻涕呀、 啊。所以呢、 啊、我哋呢啲唔会做㗎。 我一定要呢就做一啲呢即係正派光明嘅大派教会。咁嗰啲嘅 church 呢通常呢都係嘩又暖啦，阳光又充足啦，又大啦，即好似坚岛嗰啲咁啦。 我想问你一样嘢，你见过陈主教撩鼻屎未？ 我未，我只係见过佢瞌眼瞓嘅啫。 同埋你会见到好多嗰啲神父呢响电话嘛。呢啲人唔该叫佢哋吓聚会嘅时候熄电话啦。 呢啲咧就系现代嘅罪恶嚟嘅。 系咩？ 系即系如果唔系又点会？你谂下以前又冇手提电话，咁啊啲 点解唔熄咗佢咧？ 唉、哎，有时啲神父唔记得嘅，啲广告桥段都系啦。主持紧结婚，临到你愿唔愿意，突然间先嚟电话响，真系试过噶都。 咁啊， 有都真系试过。同埋而家最惨系咩啊？真系要熄电话嘅。因为呢你唔识电话呢有时候因为你知嗰啲即係咩宗教都好啦咁嗰啲主礼者通常都会夹无线咪㗎嘛。 哦因为佢会讲咗嘢出嚟你先。 咪呀、啊。是你的电话不识你靠震机或者什么都好。 你会跌跌跌那些。 是啦跟着你整间出去就跌跌跌 跌。之后你咪即刻打完场咯上帝有歌上帝有歌。 喂那有边个最近之咪呀我得另一个咋嘛。Anyway, 我哋讲返呢一个 Charles Manson。咁我想讲返个小背景先。咁佢就1934年出生， 系 OK， 咁就系一啲中西部地方去长大啦， 喺美国啦， 美国啦吓，咁佢本身佢阿妈咧都系一个可以话系街头做妓女出生，十几岁就已经去怀佢孕，之后就单亲阿妈即系生佢出嚟嘅，即系个背景系好悲剧嘅， 系。 咁生咗出嚟之后呢咁佢阿妈亦都仲系继续做一啲即系街头嘅卖淫啦咁亦都去试过去打劫抢劫啊偷嘢等等佢阿妈已经系咁嘅人嚟㗎。 咁唔知道边个系老豆嘅？ 唔知嘅。即系就算佢话知，因为佢后来佢妈话俾佢，即系阿 Charles 听，你我佢妈自己讲吓，我讲嘅嘢你都唔好信啊，咁嘅人嚟嘅。OK， 咁后来佢阿妈亦都入咗狱啦，就去做咗好多衰嘢之后咧，咁就将个仔亦都唔想养啦， 系， 就掉咗俾佢 Auntie Uncle 咧就去养吓，即系几岁就已经掉咗俾个 Auntie Uncle， 即系其实嗰一个系冇家庭温暖出身嘅人， 不停被人遗弃啦， 系啦， 系去被人去即系完全不受尊重。 不受尊重嘅，但不受尊重到一个地步系点咧？咁因为佢抌咗俾佢 Auntie Uncle 啦吓，咁佢嗰个 Uncle 咧就有少少心理变态嘅。咁点样咧？就系佢系一个男仔嚟噶嘛，系咪？咁佢掉咗俾佢养嘅时候咧，嗰、那个 Uncle 咧就认为咧就要，即系我谂系一啲心理状况啦吓，就逼阿 Charles 咧几岁开始咧就要着女仔嘅衫裤鞋袜咧就出街。 哇！逼服役 系啊，但系佢逼紧佢，即系逼紧系即系亲戚嘅仔、 啊，系役服逼啊！ 但系个问题系，你凭咩要人嚟咁做咧？咁但系当然人哋嗰阵时 Charles 细啦，咁啊被逼之后咧，就好似过咗几年咧，就系、是、拖住佢出街咧，以为佢系女仔嚟噶。但其实 长期 啊， 哦， 咁后来佢当然就慢慢长大嘅时候，佢知道咩系反叛啦，开始就唔会做呢样嘢啦，甚至离家出走啦。咁去到十零岁，去到青少年期间，成个十几年嘅期间咧，咁你见到嗰、那个，因为佢破碎家庭出生啦，佢亦都俾一个咁嘅 Auntie Uncle 咁变态嘅成长啦，咁亦都冇朋友啦，亦都冇温暖啦。 Charles 有冇读过书咧？ 佢系断断续续， 系 啊，佢唔系读好多书嘅 ，OK， 甚至即系错字连篇嘅人嚟嘅，可以咁讲。咁就不断做咩咧吓？不断啊吓，讲紧十几年嚟系不 断偷嘢啦，不断掉烂人啲嘢啦，不断爆格啦，不断抢嘢啦，后来有枪就去弄枪，有棍就攞棍， 系， 总之系犯事犯到咧，而家因为啲记者揾翻佢嗰个嗰啲记录咧，系成个 list 噶，即系经常去到 成个季啊， 成个季都系佢嗰啲犯案嘅情况嘅。咁去到唔知十几岁嘅时候，有一次咧就系佢唔知犯咗啲轻微罪案之后咧，就想去更生吓，咁、啊、就揾即判咗佢一个其中一个州嘅更新嘅学校， 系 咁仲要咧嗰个阿 Sir 入 cam 咁样学校嚟嘅，但系最好笑就系咩？入到去嘅时候咧，咁就发现啊，佢好似扮到好似冇嘢咁，啊好乖好乖，叫记者影埋，即系入嚟访问埋佢， 系 同个校长握手话啊，我而家开始 reform 噶啦， 正式改过啦， 系啦，四日后 系 离开嗰、那个即系逃离嗰、那个、那个 cam， 就、啊、自己走， 系又去打劫啊，又去抢嘢。就喺唔同嘅州份咧，就已经十几年系过住啲咁嘅生活嘅。 系， 咁就佢系已经系一个案底常客啦，坐监常客啦。不过佢冇一个好大嘅罪行发生过，即系佢冇试过嗰人奸强奸案啊，或者杀人案啊，冇呢啲嘢发生过。全部都系好细， 比较皮毛嘅，即系偷嘢啊、非礼啊， 类似啦。 即系又未去到伤人咁， 或者打交啊，但系总之系一啲烂仔嘅刑罚或者系嗰啲罪案啦、啊。咁佢经常即系，所以佢啲人对于佢嚟讲咧，都只不过系个烂仔，你唔会谂到一个恐怖人啦、啊。OK， 咁去到咩咧？去到就系佢一路喺六十年代中期咧，佢就坐咗几年监啦， 三十几岁啦 ，系啦。咁一路坐监嘅时间咧，佢就睇咗好多关于宗教嘅书籍， 系 包括啊。我话明先啊，系佢自己睇咗呢宗宗教书籍，唔代表佢系相信嗰两个宗教噶，包括咧，当时佢系好最深地曾经去 study 过佛教， 啊， 亦都最深地 study 过 Scientology 科学教吓、okay. 啊。当然佢冇信到呢两个宗教啦，千祈唔好将呢两个宗教去当系佢信嘅嘢，佢冇 拉埋佢先， 冇拉埋佢。但系佢觉得里边啲嘢系抽咗少少出嚟嘅。 O K， 咁但系佢冇创立自己嘅宗教住吓，咁佢咧于是乎就喺 住 ，not yet。 佢六七年嘅时候咧就可能假释，你知嗰阵时美国好多反提早假释咁样啦，咁啊出咗嚟，咁就去继续流浪嘅生活啦， 继续挞嘢啊， 系啦，唔系，但系咁，但系佢出到嚟嘅时咧，就见到呢个世界咧开始有啲变化， 系。 六十年代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你嗱，我意思印象就系你冇即系睇翻历史嘅印象啊，你冇咁老，我都冇咁老， 系。 六十年代最大嘅文化嘅印象系乜嘢？ 六十年代当其时唔知 唔系啩？近排套戏都上喎， 咩戏啊？ 嬉皮士文化 哦， 即系胡士托啊，嬉皮士啊， 我冇睇啊嘛， 我都冇睇但系嗰个 嬉皮士系好强嘅。 当年嗰个就是、其实咩叫做嬉皮士文化咧？即系如果我哋以而家嘅角度去套翻落去讲嘅话咧，就系、是、不受管制， 系。 不被約束， 是 反建制， 嗯， 愛自由，無理死，我喜歡吸毒就吸毒，我喜歡有性愛就性愛， 流落街頭， 流落街頭， 沖涼，剪頭髮，或者但是有一班擁躉嘅，大家都， 冇錯，或者到處流落街頭，或者到處黑食，留长头发， 但唔系乞衣， 唔系乞衣 啊，系一种嘅尊严文化嚟噶，佢哋嗰 度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当年好兴起嘅一个嗰几年嘅文化。咁咧，阿 Charles Manson 一出到嚟嘅时候，心谂哇， 正啊！ 嗱系啦，即系嗱，佢个角度咧又唔系话要认同嬉皮士文化， 系 佢就觉得哇，可以立乱食毒品喎、 啊！呢、這个世界点解而家可以变成咁嘅咧？ 周街食、啊， 系 周街可以识个女仔就话同佢上床、啊， 系 因为嗰个年代就系咁啊嘛，系咪先？咁啊就可以留长头发，唔剪头发，唔剪唔剃须， 啲头发咧只要唔洗两三个月咧就会自己会揽下住住、 啊，即系或者哇我爱你就可以一齐瞓噶啦！嗰、那个年代真系咁噶嘛，咁啊 group 咗一班人咧就竟然咧就跟咗佢、啊，即系其实佢唔系特登要成立一个教会嘅，而系咧佢。突然间去到边咧，就去即系可能你讲得啱嘅，教主系有一份魅力嘅， 系 佢就吸引到一班少男少女， 系 爱上咗呢一个咧，可能不修边幅。你睇翻啲旧嘅年轻佢个，即系佢卅几岁嗰个样咧，都几睇得嘅， 系 都几英俊潇洒嘅， 系 亦都咧喺监狱里边咧，佢学得手吉他非常之好，又唱歌又弹吉他，又话俾佢听嗱，我咧就 provide 一啲爱俾你， 系 呢样嗰样。 咁咪死啦！講真，咁啊，咁啊，成班幾十嘅幾十個嗰啲後生仔咧，就開始跟住佢啦。咁、你諗下，如果係咁嘅角度咧，其實佢都唔係一個邪教教主啊。佢只不過係一個可能喺嬉皮士嘅文化裏面嘅其中一個環，因為嬉皮士好多呢啲人噶嘛。 係，個個都係咁樣。 其實個個都係咁樣。係。咁佢只係其中一個人係被崇拜嘅呢種文化嘅，但佢其實佢冇話佢自己嬉皮士文化，不過只係佢融入咗去。咁就去到一啲唔同嘅地區，周圍流浪包括三藩市啊，包括喺死亡谷啊，即係利華達嗰邊啊，咁包括喺洛杉磯啊，咁周圍流浪，周圍去做呢啲咁嘢。咁突然間有一日，嗱、那個問題就係咁啊嚇，嗱我哋而家用一個我咁形容好啲，用一個主流嘅講法嚇，因為每位聽其實係有非主流嘅講法。 係， 當佢哋咧有一班呢幾十人咧，就因為佢叫做 Manson 咧，佢嘅姓叫 Manson 啦，佢就 claim 自己嗰、那個，其實佢日我哋叫佢做教派嘅，佢自己冇叫嘅，佢就叫自己做 Manson Family。即係萬森嘅家庭， 家庭。 佢點解要做？係因為佢其實佢細個冇家庭温暖，係佢就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就係一個 family、 嗯。 你係我兄弟，你係我姊妹，你係我阿爸，你係我阿媽，即係即亦都好嬉皮士文化嘅。係咁樣啫嘛，佢冇話嗰個叫佢教會啊，佢冇話嗰個叫教派啊，係我哋後期 一個團體啦， 一個團體啫嘛。family 呢個字，美國真係用得。多啦， 真系 VR family 咪咯，几多其他主流教派嗰啲 sub branch 都叫做 family 噶，你睇下希拉里其中一个 join 嘅 group 都叫 family 噶，嗰个我唔长谈啦，嗰个都系基督教团体嚟噶。 美国好兴嘅，呢个系真嘅，因为如果你要喺政府 claim 你系一个嘅 community 嘅时候咧，你需要 proof 好多嘅资料啦、文件啦，甚至乎你。政府必定要你成為一個 non-profit 非牟利嘅團體，但你 family 咧就唔需要做呢啲嘢。 冇錯，甚至你講嘅呢個 point 咧，我拆開少少。 係， 所以有好多咧喺香港嘅非主流教派咧， 係， 其實佢哋唔會用非牟利嘅團體去註冊嘅。 嗯，啊係咩？ 佢哋會用有限公司註冊嘅。你唔好，你唔好 dead air。我咁我亦都讲完，我唔想演绎落去。我费事一间，我费事一间出对白，我俾人斩我。 OK， 咦？ 系啊。 慢慢再研究先呢个要。 慢慢再研究啊。咁于是乎咧，咁喺一个咁嘅 family 嘅情况之下咧，咁大家亦都喺间屋里面经常发生集体嘅性爱活动啊、吸毒啊呢样嗰样啊，亦都系佢哋好唔避忌嘅。 系。 咁就系去到1969年嘅8月。九号啊，当时咧就嗱，而家讲紧个主流嘅讲法啊，当时咧就系、是、一个嘅大家可能话佢系喺半精神状态嘅情况之下，即系有人怀疑佢可能嗰阵时呢班人吸食咗少少毒品啦， 系 咁啊 ，Manson 咧就相信话佢主流话佢系清醒嘅， 系 就指使咗五个嘅啊，应该叫做四个啦，指使咗四个嘅教友咧，三女一男咧， 系 就去到波兰斯基嘅屋企。 嗯、啊， 其实喺主流嘅讲法就系咁讲嘅，就话咧佢点解会喺洛杉矶拣咗嗰个喺 Beverly Hill 即系豪宅里边去要选择去杀人咧？ 系 喺主流嘅讲法系话 random 嘅。 哦。 其实呢个讲法我不嬲都觉得是一个好离奇的讲法。 是呢 我心想我住过在 LA, 你点样无端端在 Beverly Hill random 竟然可以去了波兰斯基屋企啊。 是呢 你明白吗喂好大的 Beverly Hill。 点样 random 啊仲大过成个真的差不多半一大半个香港岛啊。是啊那个区。 喂你想想 那座山仲要是。 你 LA 大岛我在由我家走去亨廷顿那个博物馆啊我行都行了两个半钟啊。 哇大好大。如果整个洛杉矶来计的话呢大过香港嘅， 好多， 大过香港。 咁我就心谂喺主流一路都讲法就系佢 random 咧，随意地咧， 系 就话选择咗呢间屋咧就进行一个叫做挑衅嘅谋杀仪式。点解要挑衅呢就因为当时咧呢、這个Charles Manson 咧，因为佢系好中意音乐嘅人嚟，即系你谂下，如果佢冇呢件事发生之前咧，佢就咩咧中意花花草草啊，食下斋啊，弹下吉他啊，唱下歌啊，最中意系咩？最中意 Beatles。 系 嗱，我咁样，我觉得啊，咁样人一定唔会系邪教教主嚟嘅， 嗯，太正派啊，可以， 太春田花花啦。 仲要咧避静咧，就去到呢个死亡谷起咗间木屋，就住喺嗰度避静，即系一定。我唔觉得呢个系世界教主咯，即系我唔认同，即系有啲如果未发生， 真系奇怪咁。 奇怪唔发生呢件事之前啊，咁佢就话指示呢几个人咧就 random 抽咗嗰间屋咧，就要进行一个挑人。咩挑人咧？就系、是、因为当时咧，佢话咧，即系呢个当然后来再访问啲人访问佢，同埋佢后来嘅演绎咧就话佢咧就听过 Beatles 有啲歌曲啦，咁其中有啲咧就佢认为咧有啲 hidden message 嘅，其实冇嘅，佢自己幻想出嚟嘅，就话咧佢甚至佢认为上帝都同佢有沟通，即系佢当然系食咗迷幻药会有咁谂法啦。 系， 佢就话咧未来嘅美国咧，甚至世界咧，将会系一个白种人同埋黑种人嘅势力嘅大斗争。 咦，开始预言了， 开始预言啦！甚至咧，佢话未来好短日子，几十年内咧，黑人咧系会 take over 美国政府。嗱，呢件事我讲紧唔系而家讲啦， 系 吊诡嘅地方就系呢样嘢吓，系喺1969年嗰阵时讲啊，而家听落就好奇怪嘅，你明唔明啊？ 喂，但系已经真系如果咁样嘅时候咧，行埋呢一步咧，就符合咧去到一啲邪教嘅一啲嘅 绝对符合。 系啊， 佢就话。一定会有一个大型嘅内战甚至暴动咧，就系白种人同黑人嘅大对决嚟嘅。 系， 咁于是乎咧，最吊诡同埋最搞笑嘅地方系咩咧？佢就于是乎要指使几个教徒咧，就去 randomly 咧，就拣一间屋咧，就杀死几个白种人。 系， 你听到呢度系咪有啲矛盾啊？ 关事喎、啊。 第一。佢哋嗰個教派裏面咧，絕大部分差唔多所有啦都係白種人啦。 係啦、 啊。第二就係佢預言白種人同黑人有鬥爭啦，有戰爭啦，有暴動啦。之後你要揀一班白種人去殺 翻白種人， 冇錯啦。而你殺咗嗰班白種人，佢嘅意思係咩咧？就話佢想挑起一種民族嘅仇殺、 嗯， 希望令到嗰個預言係最終要會達成一個內戰嘅局面。 但系即系以实现到佢呢个预言， 冇错啦。咁啊，要杀咗嗰个即系波兰斯基个太太啦，同埋个苏哈啦，另外仲有四个嘅即系佢个朋友啦，就死喺屋里边啦。但系死况系相当惨烈噶、哦。 系 点样惨烈法咧？就系、是、当时佢就系嗰几个嘅教友咧，就系、是、去到佢系绑住嗰啲人啦，有啲就系用条绳勒住嗰条颈啦，用刀都系插死佢哋，有啲一路插一路，即系嗰啲被害者一路跑到去后院，一路跑一路插。 系 波兰斯基太太阿双王咧，佢系惨死到点咧？你谂下佢已经八个月大肚噶， 系 佢一路俾嗰个女教一路插嘅时候咧，佢嗰个双王系未死嗰阵时咧，一路大声嗌咩咧？就话我已经死紧啦，我已经死紧啦、啊，你唔好再插我啦、 嗯。 但系咧，嗰啲女教啊唔听，一路插到个胎。已经爆裂啦，喺个肚里边，喺个官方记录里边咧，佢起码插咗超过60几刀， 哎呀， 系几核突嘅事嚟噶。而其他人咧，又系俾人插死啦，甚至成间屋就系布满血迹啦。即系其中一个嘅教友，仲要攞嗰啲Sharon 即系波兰斯基嘅老婆啲血咧，喺嗰个屋里边写字，即系话写咩咧？写 pig。就话佢哋系猪， 系 或者系写rise， 即系撒旦会嚟噶啦，类似咁嘅嘢。但系佢冇用到撒旦呢啲字嘅， 系 整纯粹一啲嘅佢哋演绎方式， 系 甚至写咗 Beatles 嗰首歌出嚟等等嘅嘢。咁啊，但系当时佢呢单谋杀案发生之后咧，系冇人知道系佢哋做噶。因为佢哋冇第一，佢哋冇留低自己嘅名， 系 佢哋冇留低自己个教派嘅名，亦都冇留低任何可以追查到佢哋嘅来源， 系 包括呢、這个最奇怪噶，包括喺环境政工里边咧，都唔系好觉得佢哋有留到任何嘢噶。 嗯， 咁呢个咧就当 时有铺排噶，如果咁样， 唔系我觉得有啲 可以咁干净 嗱，唔系佢哋就系话喺主流话佢哋冇洗到任何嘢噶，佢系杀完人就走啦。嗱，呢个系主流讲法啦。OK， 走完之后翻到去死亡谷，即系 Death Valley 嗰度啦。咁就话俾阿 Charles 听，我哋做完所有嘢啦。咁啊 ，Charles 话：哦，好，咁就完啦。OK， 去洗手冲凉啦。 佢冇咁讲就完啦，咁样。咁第二日咧，嗱，嗰晚发生呢件事之后咧，其实喺洛杉矶咧 ，Beverly Hill 咧就已经好大轰动。 系， 因为佢哋死嘅人系一个出名人啦，仲死咁多，同埋咁惨死，啲人就开始惊。但系咧，第二日咧，阿 Charles 咧就佢自己。连同几名嘅教友咧，再去 佢話啦 ，randomly 咧就去揀咗其中另外一個 Beverly Hill 睇洛杉磯另外一個有錢佬嘅屋企， 係 就將兩公婆又係間山斬殺死嘅， 係哦，即係連 Charles 自己去啦， 自己去同埋連同幾個嘅家友嚇，咁之後咧就殺完之後咧，後來嘅官方記錄就話嗰兩公婆俾人斬咗超過100刀嘅。又是周围喷血周围成又是拿他的血是写字的。OK。那为什么我说他读书少呢，但如果当主流的讲法呢，就是他连那些字都写错的有点。那算啦，即是很明显他是纯粹想杀人。 他 spell 不到。 Pick 就 spell 到他那首歌名 spell 错的。不是 ,Pick 字都错就跟小布殊做得出的。咁后来就走咗啦。OK， 他都是没有清洁过任何东西走的。嗱，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美国咧系喺化验技术都算系一个高明嘅国家啦，亦都系可以话系主流嘅现代嘅鉴证科嘅人啦。 系 咁由第一日发生命案到第二日发生命案咧，报纸大卖啦，电台大卖啦，电视大卖啦。咁当时嘅检察署或者一啲调查人员咧，就以为第二单案嘅发生咧系因为第一单案发生完之后有人去 copycat。即是说去模仿。 哦。 咁亦都话呢调查唔到究竟第一单案系边个做嘅。第二单更加唔知啦。 系。 一路都唔知喎、哦。你要记住喎、哦。OK。而喺呢两宗单命案发生嗰个礼拜呢，就引起洛杉矶嘅心理恐慌。 系。 就认为呢有一班变态杀手。或者一个啦、啊。就针对性地可能系要喺洛杉矶杀名人。於是乎嗰個幾個月咧，啲人名人咧走曬 ，Beverly Hills 就冇曬人， 係啊，住曬酒店啊，去曬外國啊，甚至咧話嗰個禮拜咧，淨係一日裏邊咧，每一日啊，每一日有200支槍係買咗俾啲有錢佬用嘅， 係 即係驚人入嚟， 驚人有即係遇害啦， 係啦，咁啊咁嘅情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 三個月過去，都唔知係 Charles Manson 做嘅、哦。嗱，呢个系讲紧喺记录上啊，真事啊，咁几时先知咧？ 无啦啦过咗咁耐， 系咯，嗱，啲调查员咁蠢，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迷离噶， 系， 佢哋觉得系 close file， 但系我觉得唔系噶，嗱，我括住咁蠢啊，好啦，过咗几个月之后咧，因为一啲其他嘅条例有可能系违规。即系建筑啊等等嘅嘢咧，就曾经就拉过一班咧，就系呢个 Charles Manson 嘅 family 嘅一啲教徒咧， 系 就去坐监，但系唔关呢件事事嘅。 系 咁就喺里边有啲人咧，就先至讲翻俾啲检察人员听，佢话：喂，嗰两单嘢你未破案啊？我哋做噶、哦， 唔系咁白痴系嘛又？ 嗱， 真系低能噶咁、哦、样。 系咯，咁但系竟然咧个检察官听完之后话吓。就开始调查佢之后呢，要喺4个月后，讲緊呢单命案4个月后先至正式去拉 Charles Manson 同埋另外4个嘅 成员 怀疑有份杀人嘅成员。於是乎就正式上 call， 而其他嘅 Manson family 嘅人呢，就每一日上 call 嘅时候呢，就同啲传媒啊或者去抗议啊或者去声讨啊，就觉得唔关佢哋事嘅。 係。 甚至当时嘅 Charles Manson 呢，亦都呢係自辩嘅，即係用自辩形式，唔需要律师添。 係。 自辩形式去争取自己嘅权益嘅。咁、但係呢主流嘅故事就係话咩呢，主流嘅故事就话呢，佢当时就係第一次就係去安排嗰啲教友去杀人啦，第二次咧就系佢哋嘅佢第二宗咧就系佢自己 lead 住其他人去杀人啦，而第二宗个记录仲要系咧，你可以见到嗱，如果当呢件事系真先啦、第一宗佢冇份去杀噶嘛，即系阿 Charles 自己冇份去杀噶嘛，第二次佢自己又去到，但咧原来佢去到绑住其中一个人嘅时候咧，佢就走咗啦。 哦， 系佢就叫嗰啲手下去杀嘅。 系 咁，你好明显见到一样咩咧？就呢、這个人连自己亲手杀人嘅胆量都冇。佢连一个可能佢面对血、面对血、面对杀戮嘅直接嘅接触都唔够胆。咁你话俾我听，呢个一个好邪恶嘅教主咧，我有啲保留噶，我好怀疑佢见过血味咧。翻嚟再讲。 摩星岭一带有众多军事设施同埋炮台，历史有接近100年。1941年12月，香港保卫战展开，日军在港岛东北面登岸，摩星岭要塞成为支援最后防线，可惜最终都宣告失守。由于这里昔日死人无数，摩星岭一度传出闹鬼。云海 阿祖，魔星岭四号。